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份礼物，就是为您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遭遇创业：中国辣妈创业全记录》。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于秀老师。于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 我先介绍一下于秀老师。她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访问学者，家庭素质教育专家，女性成长心理指导专家，也是写了20多年的关于女性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今天我们来推出的就是她的这本新书《遭遇创业：中国辣妈创业全记录》。说到辣妈呢，我想大部分人对她的印象都是身材特别好，然后呢长相也特别的明艳动人，最重要的是呢，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什么都能干，应该说一个多面手的一个妈妈哈。那在于老师看来，就是您写这本书之前，您认为的辣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感觉辣妈就是那种，比方说外表时尚靓丽、现代，这个活力十足，但是呢又非常追求事业成功、生活独立的这样的妈妈，感觉就是时尚丽人吧，这样的妈妈我认为就是应该叫辣妈。 所以您这本书也记录了很多辣妈的故事。 对，是的，我主要就是写的辣妈创业的故事吧。 里边有20位辣妈吧？ 23位辣妈。 23位哈。 对，因为我是在全国各地辗转采访了10多个城市，从我的非常多的素材当中选了23位妈妈的故事来呈现的， 都是很有典型代表性的。 基本上是有60后，有70后，有80后，有90后， 还有90后。 对，还有90后、 哦、 我是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时代的妈妈都选了，应该这个人物呈现的还是非常的丰富和精彩。 熟悉您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20年前您写过一本，当时也算是非常火的一本著作了哈，叫做《遭遇下岗》。 对对对对、 是讲关于下岗妈妈的故事。 对对对，其实我说真心话，我今天写这本《遭遇创业：中国辣妈创业全记录》，真的是跟这个《遭遇下岗》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说呢？因为我20年前写《遭遇下岗》的时候，就是关注了，其实也是女性创业，只不过那会儿不叫创业，那会儿叫自谋出路。20年前国家的是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的转型期嘛，转型期的阵痛其实是由老百姓的生活来承担的，所以很多妈妈就下岗了嘛，企业倒闭了嘛，然后就失去岗位了，失去养家糊口的工作了，很多妈妈就苦闷啊、恐惧啊、焦虑啊、走不出来啊。我当时看到这些妈妈的状况以后，我感觉因为我一直做女性成长的工作嘛，我希望帮助她们成长，就采访了20多位下岗女工自谋出路的故事，也是非常成功的啊！自谋出路以后，重新拥有了自信的人生的这样的妈妈，啊，写了20位这样的妈妈。哎，那会儿不叫创业妈妈，那会儿叫下岗女工。那么今天再次关注了遭遇创业的妈妈，也是因为我看到这一代妈妈的奋斗，这一代妈妈的打拼。但是我感觉，我通过对这个现在年轻创业妈妈的采访以后，我更坚定我要写这本书的一种决心，还有我的一种灵感创作冲动。为什么呢？我突然发现20年以后我再现女性创业的故事，时代背景完全不一样了，而且女性创业的诉求也完全不一样了。20年前遭遇下岗的时候展现的是女性我要活下去， 我要给我的孩子有生存的机会，帮助我的家庭怎样去健康的生存下去。但是20年后你发现这些年轻的妈妈，80后啊90后妈妈，她在选择创业，她一定不是为了生存，她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啊，甚至为了追求自己人生的精彩来去做这件事儿，来去创业。所以从这个不同的年代的妈妈的不同的选择，就看得出来一个国家给了这个人他更多的一些机会，更多的命运的一些转折。 您觉得在这23位当中，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让您特别感触的是哪些故事？ 故事可能分这么两大类比较多。一种呢，就是生活比较富裕，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妈妈，可能家里的先生也比较成功，他自己家可能也是创一代啊富二代啊，家里的公主啊，类似这样的啊，然后是结婚有了孩子以后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有点追求啊、一种是这种比较多。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生活条件比较差的，然后自己从小就有志向，要打拼要奋斗啊，从小要承担家庭责任的这种妈妈，我觉得这两类妈妈是比较多的。 但是共同特点都是非常的自强自立， 对对、 实现了个人的经济的独立和自由。 对对 对, 对, 对、是的是的，大多数妈妈都是通过创业啊找到了自己经济独立的这种能力啊，然后也从因为经济独立导致了她的生活独立、人格独立啊、感情独立。我们一直说女人怎样才能找到自信呢，其实独立的女人最自信，她们通过独立也找到自己的自信，找到自己的最美的一面。 现在其实写辣妈或者写女性题材的这种书啊，或者一些文学作品哈、特别的多。您这本书觉得跟他们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第一，我的主人公是特别精准的，因为现在很多创业平台啊，有什么美女创业啊、什么美丽创客呀，各种各样的。但是是不是妈妈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特别精准的，有妈妈，有未婚女青年，有已婚女性，没有当妈妈的啊，各种样。但我这本书我集中再现了，都是妈妈啊，都是有孩子的已婚女性。再一个呢，我感觉还是我着重描写了他们创业的经历和历程啊，我写的很细。比方说啊，做微商，那你怎样做一个受欢迎的微商？你怎样做一个效果效益特别好的微商？那它是有窍门的， 很有指导意义， 很有指导意义。为什么？因为我在写遭遇下岗的时候，我就打定这个主意，我写这些女性创业，我一定不是只写她的故事，我要写她是怎么做的。因为可能妈妈看这两本书有两种需求，一个是她要在这里边找到精神上的激励，心灵上的激励，包括共鸣，感情上的，这是文化上的呈现。那么还有一个，她可能想从这个人的创业经营，甚至咱们简单说白点做生意，这个生意是怎么做的，人家钱是怎么赚到手的，他可能想从这里边看到一点所谓的秘诀也好，捷径也好。那我一直觉得，我说创业妈妈这些经验不仅仅是一个人生经历，它还是一个财富积累的过程。那你这个财富积累是怎么做到的呢？它里边是有门道的，我还再现了这些妈妈创业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些门道。 我还总结了一下这个规律哈。 规律，对对对、 有现实意义， 很有现实意义、对对对。那比方说我们有个妈妈，她是做餐馆的嘛，人家有个餐馆特别火，她就很纳闷为什么人家这么火。然后他每天自己下了班结束了以后，他戴上帽子，化上浓妆，这个妈妈已经不年轻了，但是他把自己扎起一个马尾辫，他把自己打扮成很年轻。他本身是个老板啊，他要再到这个火的店里边去打工，去卧底，他要看人家这店为什么会这么火。卧底干了几个月以后，人家发现了他这家店就是服务特别好，什么样的到位的服务都有啊。他明白了，哦，这家店火是因为他的服务好，然后他回去给他的店也去做调整啊，就这种细节故事也非常多。其实那你看，无非是一个细节而已，但是对想要做这一行的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启发，对吧？你怎么样了解你的对手，可能会有很多的方法。 而且您讲的这23位辣妈的故事，还不仅仅是讲她创业的故事， 对对， 最重要的是还有她的人生、 婚姻、情感， 包括家庭、 婚姻、家庭这个教育，做了20年嘛，所以我特别知道中国的妈妈、中国的妻子，她们存在一些什么问题。所以呢，我也就在我的这些辣妈主人公的故事当中，也就着重呈现了她们的感情故事、婚姻故事。比方说啊，单亲妈妈。单亲妈妈婚姻失败是因为什么？我在里边是有呈现的。比方说一心打拼事业，疏忽了老公，疏忽了家人啊，或者是不善沟通啊，类似这样啊。还有一个就是包括妈妈教育孩子，那有的妈妈 单亲妈妈嘛，自己就是带着孩子很辛苦，然后为了能生存下去，可能就忽略了孩子的存在。那么等他发现想把孩子教育好的时候，发现最好的时机已经过去了，那怎么办呢？那肯定得补偿了，对吧？像这种案例在里边都很多。我为什么想要再现妈妈们的婚姻情感和家庭生活呢？因为我觉得妈妈的心是相通的。那么想看这本书的妈妈一定不只想看到她是怎么创业的，她怎么经营的家庭，怎么经营的她的婚姻，她怎么让自己获得了幸福，怎么样让自己的孩子也成长得比较健康。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多妈妈会感兴趣的事情。 其实我看了几段故事哈，印象也特别深刻。有一段是讲的这个，有一个叫孙莹的妈妈，这是第九位辣妈哈，今年39岁。 对 对, 对， 她是一个挺坚强的人，因为她人生真的比一般的女性要经历的 坎坷， 坎坷太多了。 对对对， 三起三落哈。 对对对，是的，是的，十年里边三次创业，而且都是从无到有，白手起家。那个这个妈妈，而且她经历的包括感情也比较情路坎坷吧，但是她自己。因为我跟他是面对面采访的吧，这个妈妈非常客观，她承认情路坎坷是因为她自己，有些事她自己做的不好。 第一段婚姻她老公也有关系，家暴嘛，把她眼睛给她打瞎了。 对对对，因为本身是感情不好了，这是前提。但感情不好了以后，在她那个婚姻关系还存续的时候，那么她是在外边先留了自己的情感的这种选择 了 嘛，对不对？然后后来这个家暴其实在这其中就经常有家暴，只是他一直在忍耐，一直在忍耐。我为什么要把他这段故事呈现出来？我给了妈妈一个非常好的启示，就是当你这个婚姻不幸福，当你感情不和谐的时候，你不能总是因为孩子很多妈妈都是我为了孩子，我忍耐，我承受。 这已经成为中国式家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 我坚持，对不 对？ 这是错误的，因为你坚持到最后，你还有坚持不了的时候，坚持不了的时候产生的后果，可能就是你自己不能控制的，你像她眼睛是被生生的给抠瞎了，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的治疗才恢复，慢慢恢复，非常的残忍，经历了这个过程。这个妈妈的心路历程我觉得特别典型。她前面因为是做生意嘛，做的还不错，然后跟这个前夫就慢慢感情疏远，两个人都忙，疏于交流和沟通可能慢慢就疏远了她后来她第一次婚姻失败了以后，她意识到，她说不能再抢，我不能做大女人，我还是要做小女人，其实我本来就是个小女人。所以等她跟她第二段婚姻的时候，她就开始撒手了，她把事业，她说我要做小女人，我要做她背后的女人，把事业都给她这个先生了，让先生在外面怎么样经营也好，怎么样， 其实幕后是她来做， 对，但是这个事业，这份事业是她创的这是她是创始人嘛。然后呢，她说我回家做小女人，结果她回家好像是五年吧，我忘了是五年还是三年，好像是五年，回家做了五年的小女人，就发现事儿不对了，整个事业的平台都外移了财产也外移了因为那个男人也出现问题了嘛，对吧 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哦，原来女人不能只为了爱活着，女人还得有自己独立的能力所以他才有了第三次创业。我说真正的爱一定不是忘却自己的爱，所有的爱都要为自己保留一点点。当你把自己全部忘掉的时候，当你把自己毫无保留的交出去的时候，那你就意味着没有什么真正的安全感了。所以我觉得这对她来说也是个教训对所有的女人来说都是个教训。 对，而且这里边有几段文字哈，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也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她是这么写的，就是她这个第二任丈夫，她跟他离婚了之后，她这么说，她说前不久我跟离开我的那个男人又见了最后一面，在这之前他经常回来看我，可是他每次来看我一次，我就会伤心很长时间。这个时候是他已经离了第二次婚了哈， 对，是的， 也是这个属于这个男人已经把他的钱全骗走了哈， 对对对， 后来又回来看他。现在的我不同了，我有了自己的事业，我终于开始变得独立起来了。我希望在感情上跟他做一个了断。那次我没有再掉眼泪，我跟他说，我感谢你让我长大了，让我懂得了这人世间还有比爱情更重要的事情，还有比依赖别人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学会自己为自己负责。是你教育了我，让我知道谁强大也不如自己做一个强大的人，做一个可以有所担当的人，悟透了这个道理了。 对，是的，是的， 终于想明白了。 对，对， 当然不是说这个爱情不可靠哈，但是呢，作为妈妈来说，尤其是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不能放弃自己的追求。 对对对，生活当中啊，爱永远不是全部。 把爱当做全部的人一定是不成熟的人，所以说生活就会让你摔跟头啊，然后当你摔了跟头以后你就会成熟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女人的人生写给大家看呢？初心就是希望你不要摔这个跟头，其实别人的人生经历已经替你去做了这件事儿了。所以为什么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嘛，对吧？因为书它是智慧的结晶嘛。因为在做婚姻咨询啊，也做女性心理成长咨询啊，我感觉那些觉得人生最悲剧，然后生活最悲惨的女性，常常是这样把爱当作全部的女人。 这里边还有一个妈妈哈，就是第一个妈妈李莎妮，我看她的经历我也挺感动的哈，是云南普洱人，从一个小地方哈一点一点走上来的，干起来的。而且我觉得她的经历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她说自己为了来北京闯荡，不顾父母的反对哈，就只身来到北京考了一个大学，还是一个郊区的大学。这个上学的前3个月父亲就病危了，后来就失去了父亲。失去了父亲之后呢，认识了他的先生，跟他好了之后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哈，就是说他一开始在家庭里的状态是一个隐忍的那个人，就是您说的一味的隐忍，因为他老公是那种不大招家。他其实在结婚前就想跟他分手，后来是因为奉子成婚， 没 有办法了。后来为了孩子就说那我就忍吧。可是后来发现越忍先生越没有把他当回事儿，反而很疏远他。最后他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定，是吧？ 对，这个莎妮呢，这个故事为什么我当时把它放在第一个呢，就是他是非常典型的通过创业来获得了自己生存的能力和人格的尊严，包括在生活中的一种权利吧。我觉得她是非常典型的啊。那么这个妈妈其实我见她的时候我就很惊讶，非常漂亮，娇小玲珑的，小小的啊，非常瘦弱的一个女孩。我当时跟她说了一句话，哎呦，我说你完全可以靠脸吃饭啊，为什么要创业啊？我采访她的时候我真说过这句话，她就笑了，然后说了说着她就掉眼泪了。她说我要创业的理由很简单，我要离婚。她因为了离婚而创业。为什么呢？因为她嫁的这个老公吧，她说在外人看来我非常的幸福啊，为什么？嫁的这个老公家里边还条件不错生活也比较优越，然后老公也很能干也属于事业小成吧这样的年轻人，就家里什么都不缺这个什么都有，然后公公婆婆对他也非常好生了孩子呢等于全都是老人在带。老公家里的人对他的定义就是你就吃好喝好玩好，你开心就好，什么都不要干。 其实这是有很多女性追求这样 一种生活的 状态， 对对对。然后他说我当时就感觉自己像一个宠物。然后这个老公是怎么样呢喜欢玩夜店，天天凌晨3-4点钟回家，然后人家还有特别好的理由说我怕回来早了影响你和孩子睡觉，所以我特别等你和孩子都睡了我再回来。这个爸爸很有意思啊。那他就苦恼啊，他非常苦恼，然后呢就焦虑，然后就担心，而且在外人看来他生活很光鲜， 对， 每个人都知道他嫁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公，他又没有人去诉说内心的这种苦闷，他就很压抑他就说我都要得了抑郁症了所以说他就一直跟他老公闹。他在家做全职妈妈嘛，他也没有工作，他眼睛里边只有老公，孩子呢老人帮他带不用他管，那他眼里边只有老公了所以他一天24小时盯着老公，老公也受不了，他也受不了后来就几次要提出离婚来，老公每次都说你去吧你去吧，你先去等着我离婚登记处等着我。说他拿起包了要走的时候，他老公就问他，他说你离了婚你走出这个家门你靠什么生活呀？你还得带孩子，你靠什么养活孩子？ 对，当时就有点看不上 对就你靠什么养活孩子呀？你连你自己养活不了，你怎么能带孩子呢？你靠什么养活孩子呀？老公几次这么说他，也让他非常的受刺激。他后来就想想，我的确我走出这个家门我一无所有，我什么都不是，我靠什么来养活我自己呢他就觉得婚还离不了过又过不好，离还离不了，他就非常的痛苦。有一天他儿子都问他他说妈妈，我的那个同学妈妈都上班，他说我怎么看你什么都不干呀，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他儿子6岁的时候问他这个话把他也问懵了，他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后来呢他就想我要创业，他就说我当时创业的想法挺简单，就是我想创业赚钱有能力养活我和孩子，我就跟他离婚，想的就这么简单。所以后来又开服装店但是开服装店也失败了，但是后来又做直销做微商， 那么他现在做微商做的就非常成功，几百人的团队做的非常成功。现在他每个月的营业额是200万、嗯、现在每个月的就是微商啊，就是微商，他有大概300多人的团队吧。 嗯 啊，而且关键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很大的这个转折呢，就是他老公的转折。在书中写了嘛，他老公是东北人啊，东北人本来就有点大男子主义。 嗯 啊，在家里边是说一不二的那种啊。本来她创业的时候呢，她说她要创业，她老公是什么口吻呢？ 嗯， 行啊，你干点事儿挺好，玩吧，你喜欢你就玩吧。老公是用玩的口吻说，你就玩吧，你开心你就玩吧。啊，这是老公的这个一开始对她的态度。过了一段时间，她做直销、做微商做得挺好，做得很红火。 嗯， 然后不是也忙吗？忙起来以后，她也没办法盯老公了，老公也感觉自己舒服了很多，不被天天盯着了，对吧？ 对。 然后看到呢，她收获不错，效益不错，还赚到了不少钱。哎，老公就开始关注她了。嗯，你这个还是有点能力的啊、 嗯， 这个看来你这个创业还是有点谱的。这是第二阶段。嗯、到了第三阶段，老公就看到他做的越做越大，钱赚的越多、 嗯、 然后这创业这规模越来越可观、嗯、老公行了，说那我跟你干吧， 超越他了 啊。第二阶段的时候，老公就开始不玩夜店，老婆在家创业这么忙，忙不过来，我要早点回去帮他，每天下午4:30回来， 嗯， 接孩子做饭，这是他老公的变化啊。第二阶段的时候这就观察的时候就这样、 嗯、 第三阶段直接了啊，我也别干了。她老公原来是干传统行业，也不好做啊，我也别做了，我回家吧。 嗯， 啊，我和你一起做吧。然后现在老公也跟她一起在做， 嗯， 微商做电商， 嗯， 所以她现在我们出来一般分享的时候，她老公都是形影不离的跟她。然后我们有时候不是介绍嘛，这是莎妮的老公，莎妮都说别这样叫，他是我的同事啊，所以两夫妻现在就绑在一起干。因为他俩的故事我是亲身经历的，我就特别有感触。我觉得这个创业真的不是让妈妈赚多少钱的事儿，而是真的让妈妈找到独立的能力，找到了幸福的秘诀。 嗯 啊， 所以莎妮她在这个书里也写到了哈，她说自从创业以来，很多人都觉得我变了， 对， 变得更加自信， 是的， 更加美丽、优雅，更加的坚强、勇敢、无所畏惧。 对对对， 只有我自己知道，莎妮没变。她依然是那个爱美爱自由，那个渴望在生活里永远不迷失自己方向的外表柔弱内心强大的女孩。创业不仅让我找到了自我，还让我发现了自我。自从我做了妈妈以后，我总是很害怕孩子的眼睛，我怕他认为我是一个没什么用的人，怕他觉得妈妈是一个懒惰的不上进的女人，怕他哪一天懂事了问我，妈妈你有自己的梦想吗？自从开始创业成了一个创业辣妈，我感觉在孩子面前我特有底气，我感觉我的努力我的勤奋儿子是可以看到的，他应该知道妈妈真的不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妈妈是一个正在为梦想努力追求的女人。说实话，我很希望我的儿子以我这样的勤奋上进的妈妈为骄傲和自豪，因为有一天我希望他也成为像妈妈这样的人，勤奋独立，不会轻易放弃，充满力量哈。他写的这段文字， 对 对, 对, 对， 而且还有什么哈，就包括第二个主人公叫季莹的， 嗯嗯， 这个主人公这个女孩是个北京人，家境非常好哈， 对对 对, 对， 父母都是高知， 嗯对， 但是呢她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经历哈，她是80后，她是跟她楼下的这个小卖部的一个， 是的， 对，卖东西的一个农村男孩相爱了。 对对，这个季莹妈妈呢，其实她一开始是因为孩子的问题找我。 好，谢谢于老师， 谢谢主持人。 嗯，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长亭外，共